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 NHK 环球广播网日本国际广播电台的简明日语节目时间，我是主持人文玉。 大家好，我是江川，今天也让我们一起开心的学习日语吧。 今天学习第13课，重点语句是 小説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小说。 短剧的主人公是泰国留学生安娜，留学生宿舍正在举办晚会。 好，下面我们来听第13课的绘画，重点语句是 小説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小说。 ロドリゴ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読書です。特に歴史小説が好きです。 へえ、新宿に新しい本屋ができましたよ。みんなで行きませんか？ 好、我来讲解一下。小燕问罗德里哥： ロドリゴ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罗德里哥，你的爱好是什么？ 趣味 是兴趣爱好。 何ですか？ 意思是是什么。罗德里哥回答说： 読書です。 看书。 読書 是看书的意思。如果喜欢运动，那就可以说 スポーツです。 如果喜欢烹饪，则可以说 料理です。特に歴史小説が好きです。 尤其喜欢历史小说。 特に 是副词，意思是尤其。 歴史 是历史。 小説 是小说。 が 是表示对象的助词，在这里表示形容词的对象。 好き 是形容词，意思是喜欢。 小説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小说，这是今天的重点语句。 用表示动作对象的助词を说小説を好きです不行吗？ 不行。在日语里好き喜欢不是动词，而是形容词。表示形容词对象的助词不是を，而是が。讨厌 嫌い 想要 欲しい 也是形容词，都要用が来表示对象。 所以要说小説が好きです。向别人表白爱意的时候，可不可以说好きです，我喜欢你？ 当然可以。日语里常常省略主语，所以呢，可以把喜欢的对象你 あなた 省略，只说好きです就行了，这样听起来更自然。如果不省略的话呢，就是 あなたが好きです。 好，我们继续来看绘画。小英说： へえ。 是吗？这是语气轻松的应答用语。小英又说： 新宿に新しい本屋ができましたよ。 新宿新开了一家书店。 新宿 是东京的地名。 に 是表示场所的助词。 新しい 是形容词，意思是新，用来修饰后面的 本屋 书店。本屋的 本 是书的意思。 新しい本屋 新的书店是主语。 できました 在这里是开张了的意思，它是 できます、 开张的过去形， 在这里表示完了，对吧？ 对。 よ 是助词，是向听者介绍一个他所不知道的信息时使用的。 接着小英提出了一个建议，他说 みんなで行きませんか？ 大家一起去吧。 みんな 是大家。 で 是表示手段、方法、范围以及动作发生场所的助词，在这里表示去的方法，即大家一起去。 行きませんか？ 意思是去吧。 行きません 是 行きます、 去的否定型，后面加上か就变成了疑问句。把ます型的动词的ます变成 ませんか就成为邀请他人做某事的说法。那么江川吃吧用日语该怎么说呢请你按照这个方法来变换一下。吃是 食べます。 把食べます的ます变成ませんか是食べませんか 嗯完全正确。好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遍第十三课的绘画。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小説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小说。 ロドリゴさんの趣味は何ですか？ 読書です。特に歴史小説が好きです。 へえ。新宿に新しい本屋ができましたよ。みんなで行きませんか？ 接下来是导师点睛环节，有请负责本节目监修的德永阿卡内老师来为大家介绍学习要点。 今天学习的 ski 喜欢这个词 ，ski 在日语里是形容词，能不能再详细的介绍一下日语的形容词呢？ 好，下面我们就请德永老师来讲解一下。 私が教えましょう。 德永老师说。日语的形容词有两大类，一类是像宽敞、 広い、 新、 新しい 这样的，最后一个音节是一的形容词；还有一类形容词最后一个音节不是一，最后一个音节是一的形容词叫做一形容词。形容词放在它所要修饰的名词的前面，比如新的书就是 新しい本。 最后一个音节不是一的形容词像这一课出现的 ski 喜欢就是其中之一 ski 的最后一个音节不是一而是 ki 不以一结尾的形容词修饰名词时必须在形容词后面加上 na 比如喜欢的书是 ski na home 我们把这一类形容词称作 na 形容词不过作为例外也有以一结尾的那形容词漂亮 きれい 有名 有名 擅长 得意 这些形容词虽然都是以一结尾的但是在修饰名词时后面必须加上那漂亮的书不是きれい本而是 きれいな本 以上是今天的导师点睛。 接下来是身临其境，给您介绍日语的拟声拟态词。 キラキラ， 这是风的声音吗？ 不是，是形容物体闪闪发光、光彩夺目的样子。星星、眼睛、宝石的光彩都可以用 キラキラ 来形容。还有一个词表示经过人的打磨而变得有光泽的状态。 ピカピカ。 ピカピカ。 可以形容刚擦完的地板非常干净的样子。新买的皮鞋也可以用 ピカピカ 来形容。身临其境今天给您介绍了 キラキラ 和 ピカピカ。 最后是安娜回想今天一天的安娜的自言自语。 又哦， 罗德里哥真了不起，能用日语看小说。我也得加油，我要用日语看漫画。好，听众朋友，第十三课就学习到这里。今天的重点语句是： 小説が好きです。 我喜欢看小说。 下节课给您介绍晚会结束后收拾东西时的对话。 欢迎您到时收听。